近前来的生存论时间性上的条件。其情形是，在殆尽前来之际，当前必须适合于那在七倍居持的视野上来照面的东西，亦即当前必须在作为结构的格式中得到阐释。我们前面曾提出一个问题，作为结构是否与筹划现象处在生存论存在论联系之中，现在这一问题得到了回答。作为像一般领会与解释一样奠基在从视野上站出的时间性的统一中，作为系词的是所表达的就是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来说。我们今后将与这个系词是的阐释联系在一起，对存在进行基础分析，而那时候我们必将重新专题讨论这个作为现象，并从生存论上解说格式的概念。然而就回答理论行为的发生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来说，对巡视考虑以及格式的时间性描述应有何种帮助呢？只在于这一描述弄清楚了从巡视操劳的到理论揭示这一转折的此在式的处境。转折本身的分析则不妨依循一个具有巡视考虑性质的命题及其种种可能辨识的为线索来寻找。在巡视着使用工具时，我们可能会说这锤子太重或太轻，而锤子重这个句子也可以用来表达一种有所操劳的考虑，它意味着锤子不轻不轻松，以及用它动手干活要费力，它加重了操作。但这句子也能够是说，我们从巡视上已经认识了为锤子这个锤摆在眼前的存在者有一种重量，以及有重这种属性，它对垫在下面的东西是有压力，如果这种东西撤走了它就要跌落。如此领会的话语不再是在七倍居持于某一用具整体及其因缘关联这一活动的视野中说话了，眼光落在属于物质性的存在者本身的东西上，而所说的东西就是从这种眼光汲取出来的。现在所实践的东西不再属于作为工具的锤子，现在锤子作为服从重力法则的物体，现在再从巡视上说太重或太轻这话就不再有意义，以及就能够觉得锤子太重或太轻的角度来说，现在来照面的存在者就其本身不再提供任何东西了。话语之所及即重的锤子，何以在辨识了的话语中就有不同的显现，不在于我们与之操作保持距离，但也不在于我们仅仅不顾这一存在者的用具性质，而在于我们重新视见前来照面的上手事物，把它看作现成事物。与室内存在者操劳着打交道的活动是由存在之领会领导的，现在是这一存在之领会转变了，我们不再巡视着考虑上手事物，而是把上手事物作为现成事物来看待，但由此就已组建起一种科学态度了吗？而且即使上手事物也可以成为科学研究与科学规定的课题，例如把研究某一周围世界、研究某人的环境同研究某一历史传记联系起来。日常上手的用具联系，它在历史上的产生、利用，它在此在中的实际地位，这是经济学的对象。上手事物无需失去其用具特征，也照样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对象。对于面向物的理论行为的发生来说，存在之领会的事变似乎并不必然具有组件作用。诚然，如果事变应的是说摆在眼前的存在者的在领会活动中得到领会的存在方式发生变化，为了标明理论态度怎样从巡视发生，我们把对室内存在者的对物理自然的理论把握的一种方式设为基础。在这种方式中，存在之领会的事变等同于一种转折。在锤子是重的这一物理学命题中，被忽视的不仅是照面的存在者的用具性质，并从而还有属于每一上手东西的用具的位置。位置变成了无所谓的，并非现成事物根本失去了它的处所。位置变成一种时空地点，变成一个世界中的点，与其他任何点不分轩轾，从而不仅上手用具在周围世界中有所 巨线的位置的多样性辨识为一种纯粹的地点多样性，而且周围世界的存在者根本就消其倦滞了，现成事物的全体成为课题。在眼前这个例子里，存在领会的事变包含有周围世界的消失，现在起领导作用的存在之领会的意义是对现成性的领会，依循这一领会，消失却同时成为对现成事物的领域的界定。有待研究的存在者的存在欲适当的在这种存在之领会的引导下得到领会，从而作为一门科学的专题的对象的全部存在者欲适当的在其种种基本规定性中得以表述，那么方法上的发问的各种角度就愈可靠。科学发展史上的经典例子，但同时甚至是其存在论发生的经典例子，是数学化的物理学。科学形成的关键既不在于给予对事实的观察以更高的估价，也不在于把数学应用来规定自然进程，而在对自然本身的数学筹划。这一筹划先揭示出一种持住的现成事物物质，开启出一种视野，从而主要的着眼于这一现成事物的可从量上加以规定的组件环节，如运动、力、处所、时间。只有借如此得以筹划的自然之光才会发现事实，并为从这一筹划加以调整借出的实验设定事实。只有研究者领会到原则上并没有纯粹事实，事实科学的论证才是可能的。而且就自然的数学筹划来说，其首要决定作用的又不在于数学的东西本身，而在于数学筹划对先天的东西有所开展。所以数学化的自然科学作为典范，也就不在于它特别精确以及它对人人都一样有约束力，而在于数学中成为课题的存在者是以其唯一能被揭示的方式而得到揭示的，先行筹划存在者的存在建构。一旦从基本概念上把起领导作用的存在之领会研究清楚，方法上的线索、概念方式的结构、真理与确定性的与之相属的可能性、论证方式和证明方式、约束性的样式和传达方式等等也就得到了确定。这些环节的整体组建着科学的完整的生存论概念。存在者向来总以这样那样的照面的，对存在者的科学筹划使人明确地领会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其情形是这样，就使通达室内存在者的向纯粹揭示的道路敞开了。存在之领会的表述由存在之领会所引导的对实质领域的解说以及对适合于存在者的概念方式的草描都属于上述筹划活动的整体。我们把这一整体称为专题化。这一整体的目标是这样开放室内照面的存在者，他们能把自己向着纯揭示活动对抛，亦即成为对象或客体，专题化进行客观化。专题化并非才刚设置存在者，而是去开放存在者，从而使存在者在客观上成为可询问的和可规定的，通过客观化而寓于室内现成事物的存在具有独特的当前化的性质，它与巡视的当前有别。其区别首先在于有关科学的揭示活动只期被现成事物的揭示。从生存上说，这种期被奠基于此在的一种决心，在这一决心中，此在向着在真理之中的能在筹划自己。这种筹划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真理中存在构成了此在的一种生存规定性。科学发源于本真的生存，不过在这里无需再追寻这一源头。现在要领会的只是室内存在者的专题化是，而且如何是以此在的基本建构即在世为前提的。为了使现成事物的专题化即自然的科学筹划成为可能，此在必须超越被专题化了的存在者。超越并不是客观化，而是客观化以超越为前提。但若室内现成的专题的话是巡视的操劳的一种转变，那么实践的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就必以在此在的超越中有其基础。再则 如果存在之领会的专题化有所事变有所勾连，那么只要进行专题化的存在者即此在生存着，他就一定领会着存在这样的东西，对存在的领会可能仍是中性的。上手状态与现成状态就还无所区别，就还更不曾从存在论上得到理解。但此在若要能同一种用具联络打交道，他就必须领会因缘这样的东西，即领会。